喂，你好，班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今天是阿兵来代班哈。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一次呢，已经有日本的政治学者预估，民进党的选情不会太漂亮，真的会是如此吗？但是呢，在二十大之后，习近平的野心恐怕随时武力来强制统一的一个历史定位，在他的肩上这么的承担。所以呢，开始国人感到说啊，真正敢讲啊，继续行了可以，咱台湾会并攻别人类吗？抗中保台 DNA 能不能发酵？有没有呢？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今天要来讨论的哈。好，中国的资本，那么中国的资本介入了这个高端，中国的资本居然呢，张善政去担任的独立的董事，同样都是中国的资本，蓝绿的反应各不相同，是不是呢？所有的诉求都在打自己的同温层，在选战倒数30天的时间之内，各种这个议题有可能改变选情吗？今天都要来讨论一下，先来介绍与会来宾，首先介绍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好，介绍政治系老师范世平老师。 慧敏好，大家好。 来介绍是资深媒体人钟年华。 慧敏好，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是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慧敏好，大家好。 还要介绍是这个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周永红。 慧敏好，大家好。 还要介绍是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建平。 慧敏大家平安。 好，这一次呢，真的台湾选举选那么多次，大概真的是得改，选情是这么的冷，唯一有电视辩论会的居然只有台北市。我们来看 VCR。 有人说那个人生的剧本早已编好哈，不过我没有办法偷看哈。 陈时中致辞颇有感触，现任指挥官投入首都选战满100天，被直击27号晚间跟卫福部长徐瑞元密会， 不能称作密会了哈，应该当作一个老同事之间的，在互相的一个关心。又讲说罗一坚那时候去唱歌，那大家讲说罗一军说我唱的比较好，我跟他讲很简单的一个分析，我罗一军在唱歌那是专业级的了，那我唱歌是搞笑级的。 据了解，卫福部长薛瑞元、指挥官王必胜及发言人庄仁祥27号晚间7点左右夜访陈时中进总，聊了什么？与会人士口径一致，说只是纯叙旧。 那我是接任100天啊，所以我们就比如说大家互相见个面好。啊，谈一谈这样100天的酸甜苦辣。 真正要讨论什么的话，也不用到现场。陈候选人他现在已经离开卫福部，也离开指挥中心了，我们不会跟他讨论政策的这个相关的问题。 再次澄清，没讨论政策相关，更狂论高端疫苗争议。但蓝白抓紧机会，就是一阵猛酸。 力不中立就一个标准就好，不要每天讲别人，然后自己做的事情，然后自己都没有问题。 老朋友见面互相取暖，你相信吗？现在卫福部已经成为第二个资策会，陈忠已经成为太上卫福部长， 不会说要参选就变成连交朋友的权利都没有，我想这样的批评也太过分了哈。 选战进入倒数，北市萨卡都基站，陈时中就算转换身份，跟指挥中心关系依旧成为对手剑靶。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马上电视辩论会了哈，这个讲完20个小时的魔鬼训练在备战之中，那么这次三方是可以有交叉质问的哈，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点火花。陈时中现在呢，团队精炼浓缩了170多项的政策，我们希望呢，在这次呢，这全台湾唯一一场的电视辩论会当中，稍微可以谈到一点政见哈。内湖的交通怎么解决啦？这个台北市人口流失的问题怎么处理啦？哈，黄珊他自己说了哈，我是很熟市政的哈。他反而呢，要加强的是政治议题的攻防。我们想请问一下创下哈，您对这位三位这个候选人，大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这一次是不是会让选情稍微的加温一点，稍微的提高一点这个投票率呢？ 那个像11月5号。的辩论低于投票就只剩20天嘛，因为26号的投票，所以它会是一场这场选举有没有一个基本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的战场。 你是说现在没有基本结构吗？ 我们现在都有基本结构了，但是基本结构会不会板块有所扭转？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战场。但是我们也讲了，从美国开始有总统辩论，几十年下来，包括台湾有这么多的辩论，其实辩论呢，往往。其实讲什么内容，讲什么政策，都是各自阵营去评分。其实内容不见得会影响到投票的意愿， 是 和投票的，但是表现很重要。在他的表现里面，其实你看美国的时候，或是台湾的时候，那个候选人表现出来的很多的整体的感觉，会去影响他的选票，甚至会让对方觉得说，我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一下？所以是表现。那如果整体来看的话，三个人里面，在这场选举里面呢，陈时中最有机会。 蒋万安和黄珊珊分别在两个极端。怎么样陈时中最有机会呢？因为这是一场场合，那陈时中当然我们知道说现在民进党的支持者都集中在那边，可是你怎么去扩展？那他最近也被了很多的防疫啊或什么，因为就是当疫情过了以后，很多的恩恩怨怨都会出来嘛。嗯，所以陈时中在这场场合里面，他当然做了很多政策的表现啊，政策的协调度，但是他的表现能不能回到过去两年的时候，每天下午两点一站出来，大家都觉得安心的指挥官。嗯，所以陈辉公如果陈时中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不管他内容怎么样，展现出来的是那个两年前让大家防疫时候最安心的指挥官，这种情绪这种感觉回来了，那其实很多的疫情的那些攻防对他来讲都不会像现在一样变成他背着负重前行的一个很大的包袱。那至于蒋万安呢，蒋万安的状况是说蒋万安风险最高，但是因为他的期望值太低，所以呢其实蒋万安相对安全。什么叫风险最高？就是蒋万安呢他可能对市政他也讲不清楚，嗯，他对政治也讲不清楚，对于身世可能也是要回避，所以都是完全几乎他的风险很高。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的身世现在变成不能谈了，哎， 不是，我说所以蒋万安就是 身世一碰就变成人家没有水准， 还有家庭 怀疑的人就没有水准，那不要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那不要讲身世嘛，讲家庭嘛，他的爸爸妈妈，我们不要扯他们爸爸妈妈什么的其他问题，他的爸爸妈妈有很多故事嘛，然后社会上那可是问题是大家对他期望值很低，因为你就是除了做深蹲之外，除了公车要预约之外，好像没有东西，所以他期望值低，所以蒋万安不犯错，反而就是巩固到他的基本牌。嗯，所以蒋万安就是不犯错。那黄珊珊呢？他的整个他的期望值很高，那风险很低，因为谈市政。嗯，这三个候选人六届的市议员，当了这么久的副市长，台北他真的熟，这些细节他熟，但是他的期望值就变很高。如果期望值高，大家对你的整个打的分的标准就是非常高的。嗯，所以如果黄珊珊在这里面犯点错，他就会往下掉，或讲到了一些市政一些状况讲得不清楚，或是肩膀不够没有扛责任，他会被减分。所以这里面我才讲说其实陈时中机会最好，但是机会好的话其实是他能不能展现出指挥官那样一个给人民安定的信心，嗯，对他来讲最重要。 好，对于很多呢这个还算是支持陈时中的来讲，看起来他的票是蛮巩固的了。ET Today 的民调显示说台北市呢弃保看起来是难操作，陈时中的铁票已经达到了 83.3% 了，这是去问弃保的部分。题目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想投的这个人当选机会比较小，请问您会改投其他哪一位候选人？陈时中呢他如果就说当选几率小的话，还是有 83% 要投他的。蒋万安的铁票是 75.5%， 陈时中是 83.3%， 黄珊珊的铁票是 70.5%。 好，所以这三个参选人来说呢，陈时中被弃保的几率看起来是低的。好，这是第一个这个民调凸显出来的意义。第二个就是说黄珊珊他的 70.5%， 如果说不太稳的话，他的票会流到哪里去？观众朋友，流到蒋万安遐。好，这将近 20% 是要投到蒋万安这一边的。所以呢从这个民调来看，民进党蛮多人在看这场选举的时候呢，就说陈时中票要稳固。那有人觉得说陈时中，有的人会觉得说可能呢陈时中票说不定会流到黄珊珊那边，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这个看起来明显呢几率是低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蒋万安这次是民进党拿下台北市长最有机会的一次，但是蒋万安他还是以 40% 还是在领先，还是在第一。陈时中虽然粘着度够高，铁票够巩固，目前拿到的是 28.8% 的支持度。那么现在就是是不是就是博文是不是就是一种让人家去体会到说陈时中防疫有功有过，但毕竟是功很多。你想看人家没没没守着台湾的这个前线，是不是那种疼惜感会在唤醒？是要打这个点，还是打一个什么点，让这个陈时中可以再稍微加一把劲？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不然只要这个蒋万安会操作弃保的话，他就很稳了呢。 我觉得当然，因为整个台北市的结构原本就对民进党不利，那这次沙卡都的这个态势，我觉得相对当然，我们就是不是能够利用这沙卡都的杠杆平衡？可是因为最近黄珊珊的表现，坦白讲，确实让大家觉得羞花招奸了。但是因为他现在跟柯文哲的粘着度太深，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原本认同他或支持他的票哈，现在变成看一看就觉得说，你跟这个柯文哲粘着度那么深，那柯文哲最近很多荒腔走板的一些行为跟言行，导致这些票可能后来回流到蒋万安身上哈。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其实最后这三十天是很关键呐、啊。可是不要忘了哦，相对的，他对市政的娴熟度如果展现得出来，其实对其他两位的威胁也会很大。所以我想，这个黄珊珊，我只能这样讲，他成也柯文哲，败也可能是柯文哲。那最后这三十天的时间，黄珊珊有没有可能再度力挽狂澜，把他的这个民调拉起来？我认为以黄珊珊的实力是绝对有可能。但是现在担心的就是说，会不会他们的党主席有其他的想法？好、哦，有其他的想法，然后呢，刻意在最后这段时间， 你说他被气饱，是党主席给他丢包？ 我跟大家讲， 蒋万安会操作 这个我当然我高度的质疑，但是我当然没有任何证据，因为我光看到新竹市那个国民党对待林根人那种完全违背政党政治伦理的那种态度，我真的是高度质疑啊！哈、哦，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新竹市跟这个台北市之间有怎么样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的一个默契？我讲的是默契啊、哦，这个是让我质疑。否则以黄珊珊的爆发力跟他个人的形象，坦白说，他最近这一连串的声势不断的往下跌，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所以就看这次的这个辩论哈、哦，你看黄珊珊展现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气势、我觉得就可以大概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好，其实这个民调呢，有一个对陈云松来说有一个正面解读，就是他增加了 1.8% 了，可是呢蒋万安也增加了 0.6% 了，跌的是黄珊珊齁、哦。那么所以这个算计怕高公伯逮几趟怕嘛，那来看齁、哦、联合报新闻网独家哦哦，高端争议那么多，卫福部的官员呢居然还夜奔进总密会陈时中，到底在说什么，是不是被串供，引得个合理怀疑啊齁、哦、到底被冲什么。那么他们说老朋友见面嘛，100多天没有见了齁、哦、但是呢他怎么个被轰法，来看看洪孟凯怎么轰的。哇，行政不中立，什么事情这么紧急重要，一定要晚上偷偷摸摸前往竞选总部。哎、欸，洪委员，因你是拢做无用的呢，陈时中一天十外行程啊，卫福部也是走的去哦。所以他说，什么事情这么紧急，让他在晚上偷偷摸摸前往竞选总部哦？什么事情那么重要呢？有什么事情，要求说清楚、讲明白哈？其实这个就算讲了，你也不会信啦哈，何必多说？那么蒋万安也跟进哦，为什么要夜奔陈时中阵营？卫福部是不是已经变成第二个资策会了？我想跟蒋万安讲一下，你是不是操作这个？要帮民众党保新竹弃台北，不然你为什么要讲资策会？ 你看这个也是有端倪可循啦、 啊， 我讲真的啦，这个东西当然我们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们绝对可以质疑啦。 蒋万安为什么要帮高虹安？你把林根人丢包了吗？为什么要讲资策会？就奇怪嘛哈。啊，陈时中就说哈，欢迎更多朋友来啦哈。吴思瑶帮他怎么说的呢？陈时中带人带心，和陈时中合作过的人都有浓烈的革命情感，都是他的好朋友。这也是陈时中很特别的人格特质哈。选举选到现在，陪伴在他身边站出来支持他的人是越来越多的哦。吴思瑶的功，有人为了选举跟黑道交朋友，而且还开地图炮说。北台湾议长都是黑道，为了帮苗栗议长，表示说这样不是啊，变成整个北台湾的议长都是黑道，给那洗白毁心嘞哈。那么有人选举选到没朋友哈，啊，吴思瑶说陈时中选举是越来越多的。那么公告家呢，那个我们要来听一下王必胜怎么说哈。这个是我刚刚陈时中能不能换回这个情感？等一下请年晃来这个深入的来这个论述一下哈。王必胜他讲了哈，有时候会感叹为什么总是。急难当中什么都没有做的人，意思就是说疫情很危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做的人，对拼命为国为民做事的人无端指涉狂批烂打，这家老官红险家无一块好，这我跟你讲的齁。不过对我们愿意做事的人来说，无论如何该做的事情还是会努力的把它做好做满。年晃， 其实王必胜举这个例子非常贴切哈，我们或许在一些戏剧节目或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大概有些人多多少少都看过遇过这种情况， 就是有一个长辈，他可能已经久病缠身了，然后呢，他有很多子女，那其中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呢，是一直在身边照顾他的，那其他子女可能工作很忙，或者人根本在国外，最后当这个长辈没有办法了，在家属在讨论说啊，要不要让他安宁的时候呢？通常就是没有在照顾人会用孝道来威胁那些哦，你们这么那么不孝，要害爸爸妈妈怎么样？为什么不再啊多照顾他？他会治好的。通常这个叫人性， 这个叫远方的亲戚。 对，远其实不是远方亲戚，可能是远方的兄弟姐妹哦，还不是只有不是远亲哦。哦，王必胜讲的就是那种心情。其实我们试着去回想一下过去这两年多来的防疫哦。我不敢讲说他是100分啦，但是你若让我打分数，我认为他在全世界排名前三名绝对没有问题的。 柯文哲跟你都声音啊， 对啊， 但是台湾防疫跟陈世忠没关系啊，可是国民素质高、业界素质高有关系啊，但是跟陈世忠指挥官没关系啊。 其实慧敏，你 柯文哲的逻辑啊， 你注意看陈世忠过去这两年多，他在卸任指挥官之后，他谈到台湾防疫表现好，他从来没有说起哇陈世忠就搞我哦。如果是柯文哲讲说，一定是啊，你看我柯文哲多厉害啊、哦，我的 SOP。陈世忠每次在。当有人在称赞台湾防疫好的时候，他总是会提到你刚刚提的那些人，就是国民素质、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的医疗体系、我们的整个制度建立，这本来就是大家的功劳。可是指挥官要做什么事？指挥官其实就是把这些很有能力的人把他整合起来，专业。 那指挥官这里没办法选择，像公医牙医啊，是医学专业啊。 啊，对啊，你看各种挑剔就来了。 他没有亏得底的工，跟你写外科医师啊，写的工伤。 对啊， 这个事就是反了嘛。 对啊， 所以我其实就只要问说。对拼命为国为民做事的，为什么要无端紫色狂批烂打？ 对啊，就是说 特别是大家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他可能 你就在旁边指指点点。 他可能过去有犯过一些错误，但是你不能因为他犯过一点点错误，就你被他讲好戏，安尼敢丢？ 所以是不是这种心情让陈时中他的铁票大概有80%？ 对，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 是80%不够让他当选呢、欸？ 对，如果以现在来看，当然是不够了。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说。刚刚创下在讲说今年选举没有主轴，其实我们就先以台北市来讲，其实陈时中很想有主轴，他不断的提出政见啊，问题是国民党没有在跟你讲政见啊，你看哎，连这个王必胜半夜去跟他见面都可以拿来做文章啊，所以你觉得王必胜去见陈时中要发个采访通知吗？ 你干嘛半夜偷偷摸摸的跑去？ 不是， 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嘛？ 那 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合理怀疑啊。慧敏， 他如果是白天去 哈， 如果 是上班 时间去哈，就说哦，你看行政不中立啊，两个好朋友半夜相约见面，有什么不对？ 这叫偷偷摸摸。 他们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对不对？两个朋友半夜见面有什么不对？我不晓得这个有什么好做文章。可是慧敏，我在讲哦，我说我观察蒋万安阵营最近的选举的打法哈。我开始有点怀疑那个 ET Today 那个民调齁、哦、可能有机构效应。因为照他的民调，蒋万安领先陈时中大概 12% 左右。我们过去在跑选举跑这么多年齁、哦、选战稳定领先，因为现在离选举大概一个月而已嘛，选战稳定领先 12% 的人他不需要打负面选举。你有没有看过陈其迈跟黄伟哲在攻击到他对手？不需要嘛，因为通常领先者他一定是走正面的选举嘛，所以你说这个蒋万安的阵营最近讲了很多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啦、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以刚刚讲到高端，我们就讲高端好了，他只不过是那一家帮他做人体试验那家公司在高端跟他签约之后被跟中资合并，然后这样就讲成可以，你知道现在在网络上讲的是什么吗？高端有中资哦、高端有没有中资？有网友开玩笑，有啦，有中资啊，因为吴思怀有买高端的股票，所以有中资，真的有中资。就你都可以扯成这样子，那我觉得那这样选举如何回到有主轴啊？他每天就跟你乱打一通嘛。好、哦，所以我觉得我也希望说下周六的这场辩论会哈、哦，可以让大家稍微看到。这个选举选一个台北市长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对，我想要请问一下静平，你们现在是蓝军，就只要听到什么高端啊疫苗就整个嗨了，就开始讨厌陈时中了，票就到蒋万安身上了吗？不然为什么继续打这个？这一家公司啊、高端委托进行二期临床嘛，这家公司本来叫邱也是 Choice 美资公司嘛，后来就是被中国的地脉公司给并购了，那么并购但是他一直在这个网站当中还是说自己是港商港资，好，那艺术的职工按卫福部除了每天忙着疫情调查状况之外，还要去看看每一家公司是不是有被并购吗？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反正我打高端就对，我只要打高端我的票就进来了？ 所以都唔免想政见啦，我得怕高端的地，阿赖郎得开始讨厌陈时中啊。 第一个，陈时中本来仇恨值就高，所以蓝军特别喜欢打，好打，也特别好打，特别爽打。打得好，打得也爽， 一种肉包就对了。那 所以陈时中的民调一直会在那个天花板，这样子突破不了，就是这样子。因为绿营的基本盘，他肯定可以像刚刚讲的拿八成没有问题。嗯，但是现在为什么？ 差伤这讲会较疼些啦。 哎、欸，不会，中因为他 仇恨蓝军本来就不会啦， 蓝军不会，然后中间选民也不太会，因为台北市有不少中间选民，所以蓝军和打的就是中间选民对陈时中的厌恶感跟反感、嗯。这样打下去的话，就会让中间选民不只是不想投陈时中，或者干脆就不投票。不管不投票不投陈时中，这对民进党都会很伤。套一句网络上的逻辑就这样讲：习大大掌握台湾所有高端打高端族高端战士的资料。嗯，这样的一个标题一下到网络上发酵，很恐怖、嗯，大家就会觉得说。 所以你觉得有用？ 那、哎、当然有用啊！ 虽然这种连结实在是 因为会双标嘛，说抗中，所以陈时中刚好在前几天、嗯、 这样也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国民的智慧啊？ 但是我跟你讲， 这么好骗吗？ 选举的时候就是这样， 蓝粉买单嘛。 你不是蓝粉买单， 蓝粉本来就不会投陈时中啊。 中间选民也会买单，年轻的选民也会觉得，哎呦，真是搞成这个样子，就会把这个过去两年、三年这防疫口罩的争议、疫苗的问题，然后什么挡疫苗的争议等等，全部都算在一起。所以为什么陈时中在选的时候会很辛苦？就这样，不管 ET Today 是不是有机构 效应，但是打成这样子，他陈时中其实支持度是上升的， 没有就是蓝绿军的基本盘啊。当然，你如果要跟2018年、跟2014年比的话。好、哦、,2018 年姚文智他当然陈时中的支持度。 不过你说的有道理哦，在这种狂轰滥炸之下，蒋万安他的中立选民拿到 39%。 而且 所以是有效对不对？ 而且我听到的是党内蓝营做的民调，黄珊珊的这个民调支持度有回流到这个蒋万安身上。嗯，当然从友台寇姐打了那些东西之后，后来也让蓝军的深蓝或者铁杆蓝或者觉得哎、欸、不行这样了、嗯，就算之前不爽这个蒋万安，但是还是不能在黄珊珊蒋万安之间摇摆不定，干脆就回到蒋万安上。所以我说弃保当然不会发生在什么弃黄保陈或者弃陈保黄身上， 只有在黄珊珊跟蒋万安， 最后是黄珊珊跟蒋万安。我早就讲过了，黄珊珊如果没有起来在十月结束之前，那就是十一月开始大部分的就民调回流到这个蒋万安身上。尤其刚刚博文兄说的没错，柯P最近的一些状况让黄珊珊不断的去还家。嗯，除了刚讲那个北台湾议长都黑道，还有那个水门的这个事件，嗯，然后都让黄珊珊疲于要去帮柯P擦屁股收拾烂摊子。那这个结果谁背、哦？而且不要忘记，蓝绿在台北市都有组织，组织，我强调组织很重要。嗯，不要觉得说组织蓝的没有，绿的也没有，然后死光光了，不可能。嗯、否则这个白的民众党，还有以无党籍出征的黄珊珊，不会打得那么辛苦。 来，永宏，你们就这样子放着陈时中被人家当沙包就对了。 其实陈时中被当沙包哈，不是今天了、啊，他这两年都在被当沙包啊、嗯。他从防疫开始到现在都是沙包。问题这个沙包，坦白讲，你抹黑陈时中边际效应是越来越少了哈，因为你已经讲两年了嘛，没有新的东西嘛。现在差别在于说，因为在这个蒋万安跟黄珊珊，他们势必是要抢。简单讲，就是蒋万安要赢，就是要弃保啊。如果他现在照这个民调来看，说他是 40.2%。哇，这是大幅领先，你想看陈时中才 28.8， 然后黄珊珊才 20.9， 这一个民调有将近九成的人表态，九成都表态了，然后蒋万安是大幅的领先第二名跟第三名的话，他有必要破坏掉他原来的人设吗？他过去一开始的人设是暖男帅帅的，然后很温和理性的，结果现在开始要讲很酸的话，很酸的话去酸陈时中，为什么要这样子？事实上我觉得应该是国民党内部，因为我们自己内部看到的民调也不是像这样子，就说蒋万安是有危机意识的，危机意识就是怕他其实赢不了陈时中，所以他必须要赶快去抢在黄珊珊的面前去做什么表现，就是把陈时中当沙包打，简单讲就是这样嘛。否则你去看哦，如果真的是领先这么多的话，他干嘛要去讲这些很奇怪的话、啊、比方说去对这个民众党释出一个橄榄枝，讲说这个啊，这个防疫团队夜奔陈时中进总，是让卫福部变第二个资社会，他干嘛要讲这个呢？嗯，然后他干嘛要去讲这个所谓的这个抗中保台这件事情呢？说这个陈时中是假抗中真卖台，就是针对高端的这个第二期这个临床试验被爆有中资这件事情。第二个，他为什么不是去批评民众党？这才奇怪，因为你要选的是台北市长， 如果说把陈时中这两年来的不管是防疫也好啦，口罩也好啦，然后所谓疫苗也好，那么我要问的是，陈时中，你既然是要选台北市长，现在台北市长还是柯文哲，柯文哲这两年来的这个防疫也包括了口罩，包括他自制的口罩贩卖机，包括了阿 Ben 这件事情，就是好心肝的这个到打疫苗，还有包括什么，包括万华等等出了问题。 我跟你讲，我就是怀疑讲完他现在是要选总统啊， 哦、 他如果要选市长，他应该监督的是执政的民众党嘛，他不去监督执政台北市执政的民众党，他一直在监督中央。 为什么？ 你是三总统，你是三大、啊？ 就是因为他其实并没有那么稳，所以他只能打陈时中，然后加深大家对陈时中讨厌，加强我蒋万也是可以站的，然后呢，我都不去处理柯文哲，为什么？这样子柯文哲、黄珊珊的票才有可能流过来。换句话说，这都是弃保的操作啦。如果第一名的人不会去操作弃保啦，所以我觉得这民调看起来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就是他还是有一些参考价值。参考价值是什么呢？他在民调里面齁，就是这个喜好度最好，当时蒋万安他也比较接近他的这个支持度哦，看起来他喜好度喜欢度 41%， 他的支持度 40%， 但是在其他两个就比较奇怪了。因为 是哪边奇怪，我们广告之后让你再来分析齁，马上回来。 好，对这个邱以诗公司做调查，看起来他是在我们商业市登记的是港商齁，那么原始的股东里面也没有看到有中国籍，那申报的资料也没有显示有这个入资的投资人。 前一天提及高端 CRO 中资争议，王必胜看似还能够心平气和的说明，但眼看防疫成绩一而再的被抹红，也让他罕见在脸书说重话，直言这议题根本是乌龙的选举操作，甚至又再次牵扯出 BNT 富必泰，让他怒批完全是不知所云，牛头不对马嘴。 这两年多来打拼的这些伙伴哦，感觉到不平啊，就是说做越多的事，那受到越多的责难，哦，批评。或者是这个甚至就是无中生有的抹黑，我觉得那以后谁敢做事？ 辛苦防疫却总是攻击不断，人王必胜感叹，为何总是急难中什么都没做的人，在拼命对为国为民做事的人无端指涉，狂批滥打，防疫人员一路走来的辛酸委屈也不是第一次默默吞下。 我认为这些都是无中生有了，就是说一种选举的操作，其实很认真很仔细的去看这些事情，那这些都是一些过程嘛，那我想我也三番四次的说，这些都经得起检验，那该公布的时候我们就会公布。 无奈总是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心，但他也表示自己还是愿意做事的人，该做的事还是会努力做好做满，就盼少一点责难的口水，团结走完防疫最后阶段。 好，这是王必胜的感叹啦齁，这个一直被没有做事的人那边狂轰乱打齁，所以呢他说这是乌龙的选举操作。怎么个乌龙法？因为高端二期临床试验被曝中资公司涉入了齁，他二期临床实验 CRO 是给邱以诗这家美商公司工作，但是去年呢四月就被中国公司给并购了，然后就改了名字，董事长也换成中国籍了齁。那么王必胜说呢，101年开始齁，邱以诗公司在经济部商业司登记都是港商的，原始股东也没有看到中国籍，申报资料也没有显示有入资投资人，经济部商业司会函请这家公司再说明最新的股权结构。换句话说呢，卫福部当时就是根据 GCP 就是药品优良临床试验的规范来做查核的，就是要监督临床试验的这个执行状况，但是这个工作不包括说要查核 CRP 它的股权有什么样变动啦，资本状况谁被谁并了啊，基本上没有主动做这件事情的哈，所以不会查核受委托执行意愿资本或股权的状况。来看看今天张善政讲的一番话哈，他说跨国公司上市的时候不能预料谁会来买股票，中国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跨国公司没有对岸股份太天真，台湾要跨足国际就不能自觉入资，否则会跑到没地方跑。好，所以呢他说跨国公司上市的时候不能预料谁会来买股票。那么这一间邱以诗呢，当时高端在签约的时候也没有预料到高端是不是邱以诗是不是要被别人并购了，发生这样一个状况。刚刚有分析说，刚刚这个静平的分析是说，哇怕这中央中间选民的不被刀陈时中啊嘛的跨列都扯啊嘛齁。那 这样要求高端是跟人家签二期临床实验的，我们的食卫署是来监督，我们给高端是紧急的 EUA， 对，但是是不是你要我们的卫福部不仅监给他 EUA， 也要监督这个高端的二期临床实验是给哪一间公司，是不是要做到这样一个滴水不漏，这才叫可以，才叫 qualify？ 不可能啦，张善政今天的说法其实就是在帮邱医师解套嘛。邱医师也是跨国公司啊，他如何知道他跟高端签约之后会被中资公司并购？这是完全无人可以预料的。邱医师的经营权虽然有从美商变成中资，好，这是经营权的部分，但是他整个临床实验在台湾做的所有的临床的数据都是高端团队自己在掌握的。因为你知道这个很复杂，一般人不会了解，即使像辉瑞这种大药厂啊，它的临床实验都不太可能药厂自己在执行，因为它有很繁琐的行政工作。所以世界上有很多这种专门在帮人家做临床实验的公司。嗯，那一样高端也是跟他签约委托他做。好，你说食药署该尽到责任是哪里？食药署该尽到责任是你的临床实验的资料给我看，我食药署要负责看你有没有造假，有没有照我的规矩来做。那至于你要跟谁签约，说实在食药署管不了。我再举一个大家都懂的例子，在台湾有一个瑞典的汽车品牌，他后来被中资并购了啊，难道我们政府要禁止那个品牌在台湾卖吗？之前买这个品牌的车主，当你知道他被中资并购之后，你要把自己的车子砸烂吗？ 丢这个出来会有话题性，是就是说哦，你每次都说人家有中资，结果你敢给高端买中资单？毕竟高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邱医师这件事情的这个中资，跟包括张善政等一下要讨论到这数字王国的中资是不一样意思，因为他是签完约之后，这间公司被并购了嘛，这个完全是不同的。 请教这个范老师哈，就是说高端二期临床试验被曝有中资公司涉入之后，是不是让陈时中打的抗共保台破功？今天蒋万安加码了嘛，你们根本就是假抗中真卖台嘛，直接把卖台的帽子扣给陈时中阵营齁。黄珊珊加码，你们自己觉得重要才要抗中保台是不是？你们自己觉得不重要就不用抗中不用保台是不是？阿林好不好？ 我必须要讲啊，这个刚刚都提到，就是当初高端跟这个邱医师签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确是美商。那后来他的股份发生了改变，我想高端也不太可能完全去理解，或者因为他如果资讯没有那么公开的话，我想高端要完全掌握也不是那么容易。何况约已经签了，我不能说 高端要负全责啦。 就是我 政府对你那么爱护，你在干什么？一直扯政府后腿。 因为这种国际企业啊，这种股份的转移其实是很快的。有时候他就一下转变来变去，那我不可能说我当初跟你签约，我并没有写但书说啊，如果你变成中资，我就不跟你继续下去，或者我们有没有写这个但书，没有在契约里面嘛？所以你也不可能跟他解约，你要跟他解约的话，你可能要付很大的一个赔偿嘛。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在契约里面没有标注这个前提的话，我觉得就变成说你当初签的时候是怎么样，就照合约走。 那这个锅要陈时中赔啊。 我必须要讲，台北市本来就是对民进党非常不利的啊！我常讲， 所以这样抗共保台的题被混淆过去了吗？ 我觉得 这件事情就被两位应该要清清楚楚，对于台湾定位的候选人就这样混过去了吗？ 我觉得台北市的民众应该不至于那么不理性呐、啊！啊，我是对台北市的选民是有信心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小英现在几乎是。每长一个礼拜拉了陈时中啊，看这两天在这个啊很多公庙不断的走，他就是要唤起大家对于小英的支持，即便能够带动陈时中的 选情。其实二十大之后，民众是很开始聚焦这个议题。 对我必须要的确是，就是说， 但是高端的中资就把这事情打混了。 所以这一次就是说，民进刚刚看到一批独立的选这个民调，蒋万安有40%啊，那陈时中28%。我认为这个东西蒋万安是有点高啦，因为其他的民调很少看到有那么高的啊，所以而且加上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最近的这个两岸的议题，台湾各个县市跟两岸关系有关的就台北市，因为它是首都，它是政治中心，然后蒋万安加上他是，你说蒋万安有没有仇恨值？也有啊，绿营的人认为蒋万安是蒋家的后代啊，觉得白色恐怖啊，228没有仇恨值吗？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时候绿营能不能够真的凝聚，把过去的40%把它重新激发出来，就这是蔡英文现在做的事情嘛？他不断的带着陈时中不断的跑，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整个大的环境啊，包含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两岸的议题也在发酵当中。那贾万安接下来我们看施政辩论啊，我们可以看他是不是真的如大家所他的准备充分。那这个之外的话，当然就是说，因为民进党的支持者在台北市有两个特质，一个就是隐蔽性很高啊，就常常躲起来。 你想看是吗？ 你看，如果我住在那个什么成功国宅，我敢跟人家说我是民进党支持者吗？不敢啊，那出门被骂。对不对？附近都是什么军工教， 所以您还保持相当的乐观啊！哈，我们来看哈，日本政治学者小笠原新信哈，他怎么估的哈？他说，22县市选情里面，国民党会拿到15席，民进党呢守住5席，民众党和无党籍呢各1席。民众党太估计恐怕是高虹安啊，哈，无党籍估计恐怕是中东锦啊。那民进党的话，哈，这个目前这样的一个预估，黄伟汉他说了哈，民进党双标又做不到，所以年底必然大败。好，这是黄伟汉的看法。那马英九前总统他就是很爱，他觉得他把两岸关系经营到史无前例是最好嘛，他自己是这样定位自己的。他说抗中保台会恶化两岸的关系，哈，他说这个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票投国民党。两岸无战场，哎，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创下哈，所以马英九现在也在打两岸牌，哎，他居然说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马英九和舒淇哦，他们这对兄弟哦，真的是一对宝。为什么讲说一对宝呢？当习近平已经展现出这样一个状况，连拜登都找了是用三军统帅的身份交代那些军中将领要管理好美中的冲突，意思就是要对付中国了，因为习近平很可能铤而走险。然后这个时候马英九开始讲说我们要避战，所以他这个时候对中国就要避战，要讲和。然后曹新成跟他讲说要辩论，他说我不跟他，他对曹新成也要避战。但是所以就马英九 从头避到尾就对了， 从头避到尾。但是回到台湾对内部又开始叫拼命战，要开始讲这些。其实马英九我讲说他根本和舒淇离对宝，第一个是谁没收了九二共识，这是很清楚嘛，习近平 对 直接没收了九二共识。然后呢，过去的时候在整个江泽民邓小平时代，然后第一批的台商去到大陆，他们接触的线头是那些太子党，那现在太子党了全被清掉了。然后再过来连战宋楚瑜他们这些蓝军开始政治人物去接触了，是线头是谁？是胡锦涛。然后现在胡锦涛都把你给直接请走了，然后国台办这次刘捷一也没了，然后汪洋也没了，所以那些所有的整个蓝军在大陆的线头都没有了。都没有了之后，其实根本坦白讲啦，习近平连胡锦涛都不看在眼里了。9.2%的马英九，他会看在眼里吗？不会。所以其实马英九在这样搞法啊，抗中保台说什么高端啊那些状况，其实跟抗中保台没什么联系。但是马英九啊，还舒淇天天讲。讲到有一天哦，台湾真的觉得该看不跟跑台，这就是国民党的麻烦。 这对宝是很有使命感哎， 没有使命感。 他把他们的九二共识当作最好的解方哎， 他们是发现说 他们完全不知道说他最好的解方已经被人家片面否定了。 他们知道，他们心里怎么会不知道呢？ 心里知道吗？ 心里知道， 那我比较善良， 一直讲呢， 我就一直想到他们是不知道。 怎么可能呢？他们至少两个人的博士也不是，也对不对？论文应该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说是有任何问题嘛，对不对？除了那个错字多了一点以外，他们两个总会不知道，但是就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感，然后呢一直在讲，那讲的是什么？在内部，你看他对习近平不敢讲话嘛。对于曹新成都不敢讲话嘛，是内部里面用打蔡英文增加他的存在感。但是他这样越打的话，其实抗中保台大家会想的说地方选举哦，没到那么高层次，也许总统大选大家会比较在乎。但是马英九和舒淇多出来几次哦， 就又变成重要议题了， 就会变成是他们两个会加温。 哎，伯文，抗中保台在20大之后会不会让民众更有一个危机感？那这个危机感会促使票流向哪里？ 我认为会，因为原本很多的民众觉得说，哎，这次的选举应该是地方选举嘛，那包括像议员的选举啦，县市长选举，所以说大概就是地方的关系或地方的建设，那能够做好，那基本上啊，该连任的连任，那议员席次该增加就增加。但是现在20大之后，突然有一个讯息出来，会让大家觉得，因为这次我们的选举哦，刚好跟20大期间很近，所以我相信这个11月26号，包括所有的国际媒体都会注意台湾。而台湾这次啊， 这个投票的情况怎么样，国民党的总票数如何，民进党的总票数如何，我觉得国际媒体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报道。所以这个时候展现出来的就是说民众会想 传达讯息， 对这个传达的讯息到底台湾在面对二十大之后我们的态度是如何。所以本来一个地方选举突然会要升为这个准中央格局的一个选举，这个确实有这样的氛围出来。而且特别是哦，真的马英九总统哦，他如果不要出来这边喊哦，那也就罢了。你知道他这几天这样一喊下去，很多人都在想什么，你知道吗？很多人现在想一句话叫做“票投国民党，引进共产党”。哦，你知道吗？ 哎，这是恐怖呢。 对啊，大家觉得票投国民党会引进共产党，因为大家都觉得全世界都对于这次二十大，大家都如此的戒慎恐惧，觉得哇，这么夸张的情况之下，大家纷纷的，就是说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崛起的霸权都有非常高的一个警觉。只有这个马英九总统还在那边用他的九二共识谋和。我跟大家讲哦，九二共识就是1992年、你知道1992年如果那一年出生的小孩现在已经多大了，你知道吗？那个简直 30岁了， 对，已经30岁了，30岁足了。 所以我们这对宝真的也蛮厉害的。 对啊，所以他到现在还在九二共识。你知道30年他们已经换了多少任这个国家的这个总书记吗？他们已经多少换了多少共产党总书记国家的领导。所以哦，我觉得这马英九他的脑袋始终没有变。而且我跟大家讲，其实这个九二共识早就已经是被落入这个洪流当中了。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国民党他们现在的策略就是说，对台湾人民他就是用骗的方式然后这个你看他在我们这边每次都讲到，像国民党很多民代啊，这次双十国庆还在那边呛呛说中华民国怎么不见了，为什么中华民国那么少等等。结果呢，这次他们偷偷摸摸二十大哦，二十大他们还发贺电去给中国，他们偷偷摸摸发哦。他们对我们这样攻击不断绕台，然后台海中线挑衅，然后不断的说要武统台湾。我说真的，有人我之前都认为说他们是不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我倒觉得不是，因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没有那么严重嘛， 而且还被称为是台湾地区政党， 还被称为台湾地区政党。结果他们没有讲半句话啊，我们也很怀疑他那个。他那么口口声声中华民国一中各表，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啊，请问他送去的贺电有没有中华民国？我跟大家赌了，保证没有啦。 那要写什么？ 对，我不知道啊，可能就是这个，就直接就写 1922年，然后写一年几号？好，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 上次也是这样啊， 国民党不要再欺骗了啦，你真的是。你活在自己的这个想象空间里面那也就罢了，可是你不要出来影响到台湾。所以我呼吁大家，这次真的全世界各国真的都在看，虽然是地方选举，但是大家都在看台湾人民的投票的表现。 所以你这一会儿就要就是你的顺口溜是要对应马英九的， 那票投国民党引进共产党啊，这个不是我讲的哦，你大家可以去这网络在发酵的哦，这网络有网友就觉得哇，这个讲得太经典，讲得太好，真的是票投国民党就引进共产党。 还有就是票投 国民党这样的人，有马英九这样的一个前总统，那大家都当然都会觉得很害怕。 还有就是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对啊，台湾变香港，马英九香港出生的嘛。 你觉得有在发酵吗？ 有啊，这个当然会发酵了。我觉得其实蒋万安在这个议题上啊，特别的闪躲。啊，我们看到这两天苏启的讲话，苏启说历史的审判就要到了。就台湾你们这些齁反共的齁等着看，习近平大概是五年内就要统一台湾的。 苏启不反共吗？ 他现在有反共吗？ 共产党这么专权独裁，要抓谁就抓谁。 他有反共吗？ 捅你的鼻孔就捅你的鼻孔，一天捅个五遍他也无所谓。对， 所以说他跟马英九两个。 苏启可以接受共产党。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说台湾已经没有希望了。 台湾是刀切豆腐。防御不了，然后又历史的审判， 对， 真的让人家觉得他这种讲话，真的民进党其实是应该很支持的了。 对、啊，他是觉得他其实是真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会持续发酵。 当然了、啊，因为他不管怎么样，他是马英九当时 你觉得蒋万安躲得了吗？啊，蒋万安闪躲得了吗？ 我觉得到最后，这个大家一定会问他嘛，因为这个东西，而且他还拒绝这个签这个 不投降承诺， 不投降承诺，说他说是神经病。白痴， 他说白痴， 白痴， 柯文哲吧， 这个是白痴， 白痴， 那个是柯文哲吧？ 没有，蒋万安有 讲， 蒋万安有说， 他说这个行为很白痴， 很白痴啊！ 什么时候？ 啊，你自己 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一开始大家在签那个拒绝不投降承诺书的时候， 蒋万安就说他觉得签这个很白痴， 所以你在提问的时候， 那现在还能这样签吗？现在还能讲这种是白痴吗？ 所以下礼拜六你在提问的时候帮人民问一下嘛， 就拿那一张去是不是？ 现场要问他， 现场问他嘛，对不对？ 跟人民问一下嘛，是不是？ 就说回到苏启， 我记得柯文哲是骂脏话的，对不对？ 对，柯文哲是骂讲的比较难听了，但蒋万安说白痴也是不应该，因为柯文哲是不用签的嘛。柯文哲那时候有议员叫他签在议会里面，因为柯文哲啊，我就不，事实上因为他不是候选人嘛，他无所谓签不签嘛，他叫议员退回你的 问题上，他可以露出他的真面目。 对，那蒋万安是直接说啊，这个行为我觉得很白痴，你可以不签，那你不要去说白痴。第二个就是说，你那时候可以闪躲，可是经过二十大之后，你要怎么去闪躲呢？因为国民党九二共识已经被吞掉了，而且不是今年，不是二十大才吞掉，是之前就吞掉了。他告桃园同胞书的时候， 2019年 就已经吞掉了。好。然后呢？二十大之后，他很清楚的讲了十个坚持，跟台湾有关的十个坚持，就是简单讲，就是最重要的那句话，就是不放弃武力犯台嘛，就这么简单嘛。 而且坚持要很简单，绝对就是要统一的。你看，你要合着统还是打着统？ 对，你要投降， 就是要统。 你是要投降的，跪着来，嘿，还是要我硬着拿枪子刀子走进去？你就这两个选择。那台湾人就不要想，马英九跟苏启的逻辑，就马英九逻辑就是说，我们跪着可以活着，但是跪着可以活着，活着不见得在台湾活着，我们就变香港那样。苏启的就不是逻辑，苏启是直接哈哈，你看你们开始审判遇到了， 不是香港那样，已经很清楚了，香港还没有被抓去再教育。 香港没有，台湾会啊，留岛不留人、啊， 台湾还要抓去再教育， 留岛不留人啊，到时候。这个静平可能就从此不是在桃园了，要跑到新疆去。然后那个博文跟我， 我感觉 静平跟郑苗红不会啦。哦、 啊，丢了你， 我搞不好已经死了，死在哪里不知道。 对啊，博文跟我这种就没有再教育的机会了。 你要带着你的椎间盘突出去打仗，好了，台湾 他要再教育的。啊，博文跟我这种就没有再教育机会，直接就拖出去游街斩首啊！ 你们是去直接投胎了？ 对 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双城论坛是台北跟上海。上海现在整个的市容，整个过去的外滩现在看不到人。上海现在只有一个地方人最多，就是美国在上海的领事馆，大家抢着要移民。你看上海人多怕再度封城。 他豪宅售价 什么都跌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票投国民党，台北变上海吗？台北人要跟上海人一样，把你每天给你戳鼻子，然后三不五十封城两个月， 三不五十就让你静默。 然后封城的那个党委书市委书记李强还可以升官，还可以上，还可以当这个国务院总理。有这个道理吗？我就觉得台北市民想想看，我们要成为下一个上海吗？ 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讨论，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二十大之后本来对中国还抱有幻想，认为呢这个习近平政权稳固之后就会开始专心来拼经济。随着他的这个常委名单一曝光之后，大家发现伯内不是安内，包括中国包括香港的股市暴跌之外，台湾人心里面其实也在低估着一件事情，会不会真的就武力统一了呢？和平谈统一台湾有可能吗？好，我觉得曹新成董事长是看到底了，所以他在这个七十高龄，忽然得到蛮多人就是说，发现说他看事情啊各方面是蛮站在台湾的立场的，他最近写了一首歌叫做《黑熊勇士歌》，我是不会唱啦，黑熊勇士壮，顶天立地强，平时有训练，暂时不惊慌。这个军警守前线，我们护后方，团结力量大，宵小莫猖狂，台湾有我在，永为自由乡。黑熊勇士歌一出来之后呢，现在呢有一些正反的效应了，网络上流行的是说引进共产党，台湾变香港票投 国民党，台湾变香港， 然后票投国民党引进共产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但是有一些年轻人，刚刚静平有讲到，低卡这个很多人讲，可不可以给我做兵一当我不爱，我不爱做兵一当，是不是为着不爱做兵一当，敢玩跳投国民党共产党来管呢？我们想要理解一下目前军方的看法，将军，您军中有人还是蛮多的嘛，对不对？ 对 于二十大之后两岸情势，军方的现在气氛是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接下来是地方选举哦，但是真的会牵动到地方选举的选情呢？ 这当然，很多对岸的这些共产党员或者对岸的一些老军人，他一直认为说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是统一的，没错， 中华民国的军人是统一，统一什么？我们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们从来不会同意共产主义统一中国。可是现在我实事所需，我认识很多军中的朋友，你还认为三民主义可以统一全中国吗？其实那不可能的，我直接讲不可能。因为 就是有洪秀柱觉得可能， 洪秀柱他的统应该不是蓝统，他的统应该是红统。嗯，因为为什么？因为习近平不允许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嘛。习近平的眼中连胡锦涛都容不下，他容得下三民主义，那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不可能。 因为只有张亚中了。 哎，对，张亚中他的统，我说句实话，也是红统了。嗯，啊，也是红统，因为很清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习近平不同意，习近平不同意，皇帝不同意，就没有人可以同意。那么，我们应该是现在的国军的任务是顾好台澎金马，守住中华民国的自由民主，守住我们民主的成就，这应该是国军最大的任务。所以这段时间很多的这个国军的弟兄就说会不会打仗，很多弟兄在问我会不会打仗，我就说你从军的初衷是什么，你为什么要从军？嗯，难道是为领终身俸吗？难道是为了跟解放军一样当了兵以后可以到省政府，可以到这个党里面找到一个好工作吗？不是的，其实所有当时加入国军的弟兄就是为国保民，为了国家可以奉献自己的生命，不然干嘛当兵。所以很多最近很多朋友跟我讲说，我去黑熊学院报名报不到。我说你根本不用报名啊，明年恢复一年兵役之后，你就可以进去一年了，报什么名？不用报名啊，而且国家出钱，国家出装备，不会像俄罗斯一样去打仗还要自己买军服，所以没有问题。 哎，可是明年如果恢复当兵一年的话，年轻选票会不会流向国民党？ 不会啊，不会啊，因为如果被共产党统一，你连自由都没有， 你连票都不能投。 年轻人不喜欢当兵是因为你要失去一年的自由，你不能上网，不能玩手机，不能够晚上很晚睡，都要在军中过非常规律的生活，那只是一年哦。如果你连一年都不愿意牺牲为捍卫中华民国捍卫民主努力的话，那么共产党拿下台湾之后，你是 forever， 你永远没有自由，你永远没有自由，你不可以上网，你不可以去 Google 查东西，你不可以做任何的东西，全部要被共产党给规划住。 所以将军，你现在问的是，你究竟是要一年的不能用手机，还是要永远的不能用手机？ 答对了。 你现在用 Google， 你上微博，你查不到胡锦涛跟胡锦涛的儿子，这样子你喜欢这种生活吗？就是要把事情问到底，想到透，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觉得这次抗中保台、保台的议题会影响选情，影响选票的流向吗？ 如果没有俄乌战争，在这种地方选举，反共保台、抗中保台是没有任何效用了。可是就是因为有俄乌战争，所以你可以发现哈，地方的县市长、地方的县市议员对于抗中保台有多重要。基辅市的市长如果在2月24号第一时间宣布投降，乌克兰就完了。我告诉你，乌克兰就完了。但是基辅市的市长他做了什么？自己拿着枪站上街头说，我市长跟基辅市共存亡，绝不向俄罗斯的恶势力低头。所以这个举动，这个决心唤醒了所有乌克兰的这种所谓的乌克兰魂，守到今天呢，乌克兰不是不输而已，哎，现在乌克兰可能会赢。我从今年2月24号开始，我说乌克兰会赢，乌克兰的决心跟毅力会赢。有多少人打脸我啊？有很多亲俄的学者就讲说，哎呀，我告诉你，基辅两天就投降了，后来基辅现在没投降，他说没有关系，乌克兰马上就被俄罗斯轰为平地了。现在是乌克兰要把俄罗斯轰为平地，哎，连克里米亚、连赫尔松都要拿回来。现在这一些亲俄亲中的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网站被打脸，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真理还是一样，中华民国，我们在台湾这一群热爱民主自由的人，如果你为了不想自由而不当兵，我告诉你，你就要被共产党统治，永远失去自由。孰轻孰重，搞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什么叫做谋和，什么叫做和平，和平不是求来的，和平是用实力拼过来的。我常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家的墙只有70公分，那个小偷经过你家说，哎，你家很有钱，他一跨就过去偷你了。可是如果你家的墙有7公尺高，这个小偷要爬进去，他心里想，万一不小心摔下来粉身碎骨，所以他就不会去偷东西，跟中国一模一样。我们的墙筑得越高，我们的国防力量越强，最主要是我们不能被分化。以前中国的解放军是说什么两边统跟独，现在不是，现在是战与不战，用这样来分化你，我们就是战到底，保卫到底，不是我们好战，是我们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土地。 好，这件事情接下来变成倒数选前倒数的主旋律吗？至少回到台北市长选举当中，我们看到黄珊跟蒋万是 不太正面接招的。 我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今年是地方选举嘛，他又不是总统，不是选立委，他不会制定国家重要政策，跟国防外交有无关，所以为什么抗中保台要变成这是选举？其实我觉得讲今天应该叫抗共保台啊，因为我们没有要跟中国14亿人为敌啦，我们讨厌的是那个共产党啦。好，为什么呢？第一个就制度上来讲，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县市首长是各县市的最高民防指挥官，就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民防系统是要动员的。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民防指挥官如果说他消极不抵抗甚至积极投降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他是会的。第二件事情，刚刚讲到黑熊学院，因为昨天晚上正好开始报名了，结果那个比选前之夜凯道还难抢，很多人都抢不到。黑熊学院其实因为民防每个县市它有编列，每年会编列民防的预算，那如果你县市长有心的话，其实你可以跟黑熊学院合作，或是说我也来办一个比如说以台北市长，我来办一个台北市版的黑熊学院，然后我也可以每年有点预算，然后请一些教官军事的医学的来教大家一些基本的常识，对现代战争的了解，这个其实都是县市首长可以做的。可是你说有没有办法去操作这个抗共保台变成最后的选战主轴？这个东西它不能被操作，而且我认为它也不需要被操作。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只要把道理讲给大家听，在二十大之后已经很确定了，台湾未来剩下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就是投降；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现在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那你要选择哪一条路？这个道理非常清楚，绝大多数人一定会选择说我要维持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好，你想维持你现在的生活方式，那你要不要付出代价？好，那你要付出代价，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一零男子可能你当兵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然后呢你可能在国防预算上要多花一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心防跟团结这个概念是其实是每天都要做的。我举2014年克里米亚跟2022年的乌克兰来做比较就好。2014年当俄罗斯去打克里米亚的时候，不费一兵一卒，兵不血刃哦。为什么？因为当时克里米亚里面有很多的亲俄派嘛，他们直接就把乌克兰国旗换成俄罗斯国旗就结束了嘛。可是有了8年前的经验之后，2022年当俄罗斯再打乌克兰的时候，他遭遇什么样的抵抗？乌克兰人是团结起来抵抗，基辅市的市长带头说拿着枪，他的弟弟是世界重量级的拳王，也说我回乌克兰去打仗。那个就是团结跟心防，所以改变了。你想想看，2014年到2022年也不过差8年的时间，可是整个战局是完全逆转的。所以我觉得台湾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这个所谓的抗共保台的时候，其实它不是一个口号，它也不是说你签一张承诺书就结束了，它应该是变成台湾的一种生活态度跟日常生活里面大家应该要记得在随时谨记在心，说你今天只要不抵抗，我们今天不是要挑衅中国。马英九最喜欢讲说，民进党今天到喊抗中保台就是挑衅，我们没有要挑衅嘞，台湾没有自不量力到我们要去挑衅一个人口是台湾60倍的国家。 不记得摘掉， 我们只是在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已，那是一个基本的生存权跟自卫权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哈，他没有办法被操作。平常讲，你说民进党想要操作，他也无法操作。可是呢， 我觉得就像赖清德讲，其实我们是很愿意合中的 啊。是啊， 但是合中的前提是你不要一直想着并吞我们嘛。 对啊，就没有统一了。 我一直想着并吞我们。 我们不要再去讲统一了，那个是并吞，不叫统一。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张善政呢，他有人说一起大明星啦，上面大明星呢，就是做很多单位的这个顾问啦、荣誉顾问啦、执行董事啦，偏偏都跟中国的关系蛮亲的，怎么回事？先来看 VCR。 如果我选上的话，是有一个好莱坞级的，漫威系列的一个主力的特效公司，会在桃园设立一个 studio。 大开政治支票，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强调，选上后要设立好莱坞级工作室，讲的就是被提报中资掌控的数字王国。即便张善政强调中资没有主导权，但时代力量揭露，股东保利文化背后就是解放军资本。保利文化章程党委张杰忠就强调，教育引导全国党员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核心。 张善政昨天这个回应显然就是在鱼目混珠了。我们其实要问的是，这是不是一个木马屠城？ 实际上，张善政2021年担任执行董事时，中信在2016年入股，保利在2019年加入数字王国。张善政强调没有领薪水，但也被质疑怎么可能不知情。 所有数字王国的这个股份里面，哈，就是都是基本上都从中国来，而且非常高度的受到中国政府支持，并且是附带这个中国政府政治任务工作这些公司来投资。他说啊，他因为我们没有拿钱，哈，是不是就代表说他没有任何对台湾从事统战工作意图？ 全世界人都看得到，所以重点不是说我要不要来讲说我担任某某公司的什么董事。重点是说，我已经早就在默默的帮我们年轻人利用数字王国的管道跟国际连接。 说要利用数字王国和世界连结，但保利集团牵扯解放军资本，疑虑未解。这轻重标签，张善政没说清楚，恐怕很难撕下来。 好，这个中资企业哈是蛮有名的哈，数字王国，它原本这个铁达尼号的这个特效电影特效，好，它是有这个技术能力的。那么，所以他今天就说了哈，他先这个执行董事是位年轻人哦，跨国企业不可能没有对岸的股份，因为对岸是第二大经济体。重点不是中资有没有的问题，是公司里面有中资，但是不能被操控。好，所以呢，他说骂我的人根本就是目光如豆，没有国际视野哈。但是呢，确实这是一个后来被解放军买了嘛，被保利集团买走的一家公司。好，反正他就讲这个啦。总而言之呢。他是发现说，哎，有人要打这个题了哈，所以呢，这个精准拆弹，我们来看信传媒是怎么形容他面对这个题的哈。张善政团队是熬夜布阵，精准拆弹。数字王国明明是一个很优秀的公司，怎么可以抹红呢？所以呢，精准拆弹就变成空包弹。那现在很多人就问说，你这个可以精准拆弹，为什么你的那个农委会的标案5000多万，你拆到现在还没拆掉，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一回事？好，那么结果张善政呢，不只是数字王国的执行董事，他呢也是亲中小党荣誉总顾问，台湾基进门工，你是大明星哟！你不仅是涉及诈骗的中华民族自公党最高顾问，你是2020年成立的亲中政党经济党的荣誉总顾问，到底怎么回事？博文， 我觉得这个千万不要讲说这个事情， 你不要骂他哦，你目光如豆。 没有没有，我觉得不是目光，我举一个例子哈，你知道前一阵子全世界各国都在抵制一个厂商叫做华为，华为他这个做了很多的这个监视器的，包括视康等等哈，就是说还那个他有很多的包括监视器或很多他的这个相关的电子零组件，只要是有华为的产品，全部一律抵制，而且不是台湾抵制哦，其实是。很多包括像这个荷兰啊欧洲国家啦、啊、或者日本韩国美国等等这些国家开始去抵制这些所谓的这个华为的制品，那为什么他们要抵制华为制品？难道这些人这些国家都没有国际观吗？这些国家都是固步自封吗？不是，因为他们发现只要有华为生产的这个产品里面都有多多少少都有木马程式，多多少少都会引起他们国内的相关的一些国安的疑虑。那我请问，那你张善政过去担任过行政院的副院长，坦白讲你行政院院长哦，然后你的位置其实坦白讲也非常的高哦，在国民党内的这个分量，那同时你现在又在选这个桃园市的市长，你结果你竟然你背后挂了一个这个公司，你这个背后是直接就是保利集团就是解放军投资的这样的一个股份，那当然大家会质疑你嘛，而且这个部分是你一开始就知道，不是说什么哎，我进去之后，那他层层转手啊，才被转卖或者被合并，都不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张善政对这件事情当然要讲清楚，这个事情不是什么目光如豆，大家不要忘记哦，我们跟全世界唯一跟我们敌对的国家就是中国。那当然面对跟中国相关的事情，我们都要特别的谨慎啊，特别是你未来有可能要掌握权力的人，我觉得这个部分接受检验。坦白讲是刚好而已。 他说台湾要跨足国际是不能自绝于入资的哦。所以呢，他说他领这个当这个执行的人，他也说他没有知心哎。然后他是为了年轻人在开路，所以他要选桃园市长的时候，他就蛮开心的说他可以招商引资，这个数位王国可以有一个 studio 设在桃园。 其实 为什么你们还要打他什么中资什么的？ 其实这个分两个层次哈，就数字王国的创办人其实是好莱坞一个大导演詹姆斯·科迈隆， 他是最早是他创办，但现在因为已经被中资买走了哈。那其实呢，张汉正为什么知道？其实这一题，我跟你讲，张汉正没什么了不起的啦哈。这个信传媒也捧得太凶了。2015年《天下》杂志就写过封面故事了。嗯。然后呢，我的了解是，当时林智坚在选桃园市长的时候，他们七月份就已经拿到这个资料了。只是后来他们评估觉得说这一题，因为它背后牵扯太复杂，而且平常心讲，数字王国这几年在好莱坞的表现的确不错。他拿过11个奥斯卡金像奖，他的电影特效真的很厉害，所以后来民进党阵营是不出手，那这一题是时代力量打出来的，好，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就数字王国故事很长，他中间扯到一个人叫做车峰，车峰是谁呢？车峰他是中国人民银行戴香龙的女婿，他因为2015年因为习近平打贪中箭落马，当时车峰手上有大概40几亿的数字王国的股权，那后来三转四转，现在转到保利。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令人违反公司治理的，就是说保利集团它只有数字王国大概 12% 的股权，可是它在数字王国的董事会四席里面却拥有两席董事，这完全不符合比例。所以保利集团，因为保利集团其实背后就是解放军，这个很清楚。所以保利集团对于数字王国的控制的力道，套一句张汉正说的话，是不是在操控数字王国？如果以张汉正的逻辑，这是成立的，因为你 12% 不可能有两席的董事，总共才四席， 12% 照比例来讲能有一席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我想请教张汉正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刚刚我们看那个 VCR 有嘛，张汉正在他的政见里面有说，他如果当选桃园市长，他要在桃园打造一个 studio， 要把数字王国引进桃园嘛，哈、哦。那张汉正先生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你当过这个公司的执行董事，你当市长的时候要把他引进桃园市，这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第二件事情，你要如何解决背后中资的问题？这个不只是中资哦，还是解放军的资金哦。这个以台湾现行法律，你不管持股多少是一定不合法的。那陈文佑你要如何解决？好，所以我觉得张善政其实应该面对这个问题去把它讲清楚才对。数字王国这件事情上面，你说要去抹红张善政，我个人倒是不会这么干。但是我觉得张善政你要把你自己开的政见，你如果要落实你的事情，你要讲清楚，尤其是第一个，你之前在这家公司担任执行董事，然后你说要引进，你将来如果你主政的市政府，这中间利益回避这个模糊空间太大了，大家有太大的想象空间嘛。我觉得张汉正要解释清楚的是，反而是你为什么老是喜欢当那个统一政党的最高顾问。 对，这我也觉得很奇怪。 照理说我们一般不要想张善政这种等级啊，就算有人请我去当某一个社团的顾问我都会去了解一下，这个社团是做什么的，他负责人是什么，他过去的经历大概会了解一下嘛。你不可能不了解嘛，那你为什么老是喜欢当这些顾问，然后帮别人？ 中华民族自公党、经济党， 对啊，这都是公开主张统一的政党嘛。好，当别人去质疑你的时候，你就说对手抹红你。可是我觉得张汉正，你有义务出来讲，跟我们大家讲清楚，因为桃园其实是我们的国门，你要讲清楚说你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答应担任他们的顾问，而且是最高顾问。那你当时了不了解这两个政党的宗旨是什么？那你为什么要担任？是不是你的理念跟这两个政党是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张汉正必须对桃园市甚至对全国的选民要讲清楚的事情，不是一句抹红就结束了。如果你觉得问心无愧，你就大可以出来讲，你甚至可以讲说啊，没有，我当时就不知道，我都爱民主嘛，请做顾问那咧， 我就欢喜接受， 就红心的嘛， 哈。 如果你愿意，你愿意这样讲的话，我也可以听啦。只是你不能躲在那边说，老是怪别人把你抹红，我觉得这个理由太牵强，也说不过去啊。 创下他刚刚我们这个上岸是他自己讲的哦，不是 deep fake 伪造的哦，伪造张善政讲话的哦。他说他当桃园市长之后，他要招商引资，要让这个数字王国来到这个吧。数字王国这个解放军的背景，保利集团是很明显的，他怎么会招商引资招到这个数字王国来？ 其实原来是车峰嘛，那车峰原来他是香港保利里香港的这个所谓数字王国的控股嘛， 但是车峰那时候出了什么状况？车峰可能呢， 他 突然崛起， 对， 然后戴香龙的女婿，可是会变接的是整个现在已经被清除的，那个张高丽啊，那一个派系的江派的一个状况。但是后面的钱呢，被拿到的是保利还有中信，在保利中信加起来是 17.34， 所以他们控股的力量很大。那保利中信，保利中信是什么呢？1993年，当邓小平决定要改革开放，当时中国很穷，当时中国没钱。所以呢，中信是中国国际信托，是由国务院直接指定的。然后呢，保利的那个 P， 就是 People， 人民解放军那个 P， 它就是人民解放军当时当成是白手套，帮中国进口和出口军事装备，所以它是解放军所出来的。所以呢，真正的保利控制的人两个人，一个呢叫做王军，另外一个叫做贺立。那贺立是谁？贺立的岳父叫做邓小平，王军的爸爸叫做王震。那王震的话就是那个香港屠夫，香港不是新疆屠夫， 新疆屠夫。 新疆人一听到王震，连小孩子都不敢哭。那个时候 比虎姑婆还厉害。 对，那时候杀了他们的说法是200万人哦。嗯，当时就屠了镇子，所以他两个人出去，然后后面保利呢，他就是军品出发处理，然后再过来呢，后面触角越伸越大。因为他是帮解放军弄的嘛，所以几乎是天然资源也是他们跟着红二代，所以王军后来是整个红二代里面的大账房，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那你张三金说目光如豆，那如果这样一个集团你都不了解，你都没有国际视野，你听到保利的时候，听到王军的时候，你都要皮皮喘。然后再过来呢，他们在2013年哦，所以张善政你可以去当执行董事的时候，在2013之后哦，2013的时候是现在不是因为中美对抗哦，2013年就被美国公布制裁。为什么公布制裁？因为他可能被美国抓到有伊朗有北韩一些美国已经是他们是联合国禁运的吧，一些军事装备飞弹装备相关的军武装备他们有，所以那时候就是被制裁了。那如果你在2013年就被制裁，你都不知道，那你到时候你是我们当时的国科会，你是我们的科技顾问副院长到行政院长，让我们觉得太恐怖了。所以张善政今天讲到没有国际视野的时候，这家集团是非常恐怖的。然后呢，他们搞到什么时候，连江泽民都觉得他们搞得太大了。为什么搞得太大了？当年2013年北韩第三次核爆的时候，中国那边传出来，江泽民听到之后气掉了，把茶碗给摔掉。哇，你怎么给我搞到那边去了？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开始结合了石油帮、周永康，所以而周永康在那个时代里面是负责跟金小胖的已经被犬绝的那个姑丈，张承泽，他们两个是中国和朝鲜的对口单位。所以这么一个集团，如果你都不知道，你当时都完全的说啊，我很高兴，你只知道柯麦隆，那真正目光如豆。所以今天的问题哦， 所以是谁目光如豆？ 对，真正没有国际观，没有，而且他是2013年， 没有危机意识。 拜托，你那时候如果幸好我们那时候国家没出什么大事，不然你当时是我们的科技掌门人呢， 对，科技部长， 科技耶，你科技掌门人，你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不要讲到后面2013你都不知道，到后面还去当执行董事，所以张善政目光如豆，你不要。去讲别人，你自己要检讨一下。 最新民调，桃园郑运鹏拿 24.25， 跟张善政 的差距，这个来看一下，张善政还是领先的，27.88， 郑运鹏 24.25， 郑宝清 4.8， 民众党的赖香伶是 4.07， 但是郑运鹏在青年群20到39岁支持度是大胜的，25.93 胜过张善政的 13.32， 所以呢，这是10月28号出来的一个民调。所以刚刚讲到的年轻人当兵的议题，虽然有些年轻人在网络上批评，但是在桃园的部分还是愿意支持民进党的郑运鹏啊，静平。 那个是民进党的支持者的民进党年轻族群，民进党的郑运鹏，不要忘记了，年轻族群也有不少在郑宝清跟赖香伶那边，尤其是郑宝清那 边。但是这个年轻族群不是指民进党的吗？是指所有的 整体受访者。我说大部分，但是大部分也有不少年轻族群支持民进党的，会支持这个郑运鹏。我只跟你讲啦，就是他就等着看。蓝营的民调，还有各家综合各家的这个民调，为什么说差距在领先在扩大当中？我这几天碰到蓝绿营的这个民意代表，感觉都前一顺顺的，就是不管了，他们都在选自己的。我就问他们，你现在选情怎么样？ 都当然会问这个，当然是问你那边，你那边郑宝清跟张善政啊，我们在挖酸挖以后啊， 阿尼玛 已经出现这样的氛围，好，没关系啦，我觉得 你的意思说你们国民党现在在 不是我说绿的，我问绿的议员候选人，他说他选他的就好了，那没关系啦，我觉得各自解读自己在蓝绿的那南桃的部分呢，这个东西张善政这个跟郑运鹏的领先差距在扩大，北桃呢？他现在是打平，所以甄杰的这个重点在北桃。嗯，或许大家不相信，那没关系啦，再过一个月就等着看了。 哎、欸， 那 何博文啊， 我觉得 是跟俊平很相关、欸。 我觉得郑运鹏，郑运鹏来不及了，你要再认真一点啦，连跑行程下毛毛雨都不愿意下车跟民众打招呼的，所以我就说啦，我自己看了好几份民调，我11月初也会再做一份民调，张善政跟郑运鹏到底状况怎么样，这个民调算是我看过最小差距的， 你这份是最小差距的， 对，中的大的其实差距我们都看过，所以你说打数字王国，我同意晃哥的说法，数字王国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公司，我可以理解不善于选举和不懂政治和官场的张善政怎么会讲出来说我想要引进他，因为这有利益回避，不要姑且不讲中资啦，中资其实在第一趴我们就讲过了，这个在利益回避的话，张善政可能都没想到，数字王国有十个董事，两席执行董事张善政跟这个谢安，真正的大股东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郑信华侨，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澳洲的华裔的这个商人，他们两个加起来持股啊超过了将近 40%，所以还有包括实习董事里面有一个美国南加大的一个这个电影学院的院长，一个女士哦在里面，所以我就说还有两席欧洲的董事。里面你说保利集团要怎么去影响他，不如说保利集团去想偷学好莱坞的技术拿回去拍中国的大外宣那些电影，美国要防着他，因为几乎他现在都在好莱坞发展，包括周董的最伟大的作品也是跟他合作啊，巴西奥运的这个 VR 开幕也是跟这个数字王国合作啊，最近的上汽与十万传奇梁朝伟演的那部电影也是跟他合作啊。 哎、欸，你都一直讲，那为什么不讲说他跟经济党是荣誉总顾问，他跟中华志工党 那个更瞎了。这个志工党我也接触过，他们也找过我，只是我太小看，他不会找我当顾问。我看他的那个名单，蓝绿白无全部都有在里面，他们都想要邀请，都想要接触。 啊，志工党就是我们一般接受的有几个人？接受的有几个人？ 我们一般讲，我不知道接受那个接受有几个人。我们一般 你都没接受了嘛，对不对？ 不是，他们从来连问都没问过我，因为我太小咖啦。他当他的顾问就是一张，他自己不是说什么人情怎么样，有一张纸吗？那很多人他是没有想到说啊，去挂那个顾问事后会有怎么样状况。一堆民意代表，只要选举的人几乎都会去挂。 所以你说稀松， 你打这个没有用，我觉得。我只能一句话，郑运鹏加加油啦。 博文，哎、欸，他很伤哎、欸，他说什么只27%差距，24%，这是他看过领先最少的。 没有， 所以张善政的领先都是5%以上，是不是？就你所看到， 没错，尤其是在南桃南区以上。 来， 其实这个我都尊重这个金明兄他的多元观点嘛，哈，台湾是多元社会，那我必须要讲哦，金明兄他刚刚讲的其实。也是他，我相信他绝对也是他有他的这个理论的根据啊、嗯、但是他那个是说所谓的国民党的视野啊，台湾就是多元的呈现，那就我了解的，我看到郑运鹏的，包括郑运鹏跟我之间的这个互动，包括我看到我在地方，因为我们在地方也辅选嘛，也去辅选，也跟运鹏兄有很多的这个接触，我坦白讲运鹏兄在我眼里刚好是跟他是完全截然不同、而且我都讲说、欸、你刚刚跟我讲起郑运鹏，你有没有看错人，郑运鹏他真的是一个对，就是说例如说他那时候确诊的时候，他连这个要拜托大家去当他的分身是什么，他亲自打电话，然后都会先跟你说拜托拜托，然后你去基层看他，讲到他一天的行程满满的，然后他讲到齁真的已经没声，手指都按着喉咙，他照样行程去跑。 哎、欸，这他一边有哪一个人是毛毛雨还不下车跟选民打招呼的啦？谁啦？ 我不晓得说有这样的状况，也许他有看到，但是我至少我眼中的郑运鹏 是真的非常认真。哎、欸，他 我没关系，我给你看照片，但是在我们平镇的一个公庙，这个车子不是我诬赖这个郑运鹏先生哈，他在车子上没有下来。然后他的这个助理助选员全部都在外面这个淋雨，旁边还有一个民进党议员刘仁照的执行长刘兆清，都是我们平镇那边的在地人，所以他在车上等到那个活动准备开始的时候，他才那个听到声音下车，匆匆跑进去，然后就离开。他没有趁这个时候跟旁边的几个公园老人家，有人撑伞或怎么样，在旁边打招呼。不过我觉得习惯了，这也是我认识的郑运鹏，因为他其实就是这样，不太跟人家打招呼。 不过这个看图说故事有点 怪，这个真的看图说故事啊， 就是这样的话。 党啊。 那他也许在说电话或什么，而且不晓得。我觉得这个是有这个有点牵强。 没有关系啊，好了，他在讲电话，他怎么样？所以民众的观感很直接啊。 他嚣张起来了。 我这样讲， 因为郑文灿的个性就是这样，他也够 其实没有关系， 连郑文灿都没办法说，我就把罗提一波挖走啊。郑文灿都讲过这句话。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郑文灿什么时候跟他讲这句话。那我听到郑文灿也是亲口讲的话，说公警察运鹏五告引金五告过来的，一天十几场的这个，他可以一边手那个按着喉咙，因为他声音沙哑讲不出来，一边手按着，一边还是跟人家这个去握手，而且坚持就是一定要跑完行程。所以我看到的真的不是这样子啊。那你说你看到一张图片，说你看外面像毛毛雨，你看他还在车上，我坦白讲，这个真的是看图说故事啊。那个状况有可能很多，也有可能说你的幕僚跟你说，还没轮到你，你先在这个车上。这个等一下也有可能，那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现场啊，这个可能他临时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可能要讲完他才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坦白说，我当然尊重静平兄的这个讲法，但是我认为如果光用那一张图片跟我自己亲身跟运鹏的接触，我认为坦白讲那个差距很大。我觉得运鹏是一个非常尽责任，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绝对不是那种跨着狼是没有这个我不去，而且他跟小朋友都打成一片呢，他不是说只有跟政治人物哎。 那我现在看多数人分析是桃园还看不出一个结果。 我觉得没关系，那个各种 焦灼之中 各种民调，但是我认为为什么像我刚刚我都觉得说像这个静平兄，我都觉得我都可以忍受，为什么？因为坦白讲他都还在一定的程度，因为国民党、民进党本来不同政党嘛。但是你如果说像新北市，我就没办法接受了。新北市侯家军嚣张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们已经呛下说我们要赢你40万票、50万票啊！ 真的假的？ 我跟毛俊拿来气矿买啊！你这靠鬼吞美瑞啊？让公警讲，有必要嚣张成这个样子吗？ 对呀，40万票。 他们在你知道那个侯家军哦，你不要看那个侯友宜表面上啊，我好像温文敦厚。侯家军各个 应该很霸吧？ 在弄那个公车说什么台中人不要的，我们新北也不要。我坦白讲啊，再怎么样，虽然不同政党，人家也算是你的前辈，政治起起伏伏啦，无人言万拢做摇摆啦，摇摆嘛无落平的故啦。偶尔政坛上会有起落。 你看苏贞昌屏东选输了。 对啊，人家跑到 新北就好好经营了嘛， 所以啊， 对不对？ 这个侯家军都还那么年轻，就这样子，我坦白讲，我觉得很难接受。然后包括刚刚那个台中市长卢秀燕最新消息已经传出来了。卢秀燕在台中，他已经讲说。人家问他说 ,2024 请问卢秀燕卢市长你要不要选这个要不要侯卢配卢秀燕说我目前没有这个打算但是齁、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侯友宜、我一定会诚心辅选他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侯友宜私底下就已经跟他讲过已被算了嘛。 卢秀燕会那么早表态吗？ 我讲的绝对都是根据刚刚 TVBS 最新出来的这个信息 宣布参选。卢秀燕在害他、 不是害他什么害他这是真正的什么害他他真正讲出侯友宜真正心中的想法。 那么谨慎人会这么早说出这种话吗？ 没有他不是这个是一个反射动作嘛。 出来对就连意思就是连卢秀燕都已经认定很清楚一侯友宜的 行为算嘛。 阿瓦马卡利奇奇嘛， 新竹的部分是蛮有趣的哈、这个，台北市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几乎都已经暗处新竹高虹安了哈、高虹安几乎把国民党票吸光，怎么回事？我们来看 VCR。 高虹安博士论文截至28日下午5点已经突破123万下载数目，换句话说，资策会可求偿金额还会持续攀升。但高虹安要面对的不只是论文争议。 那这封邮件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他 CC 的几位主管，我所提出的邮件都是有证据的。 拿出一张张电子邮件，内容包括辛辛那提大学的信、教授李杰的信，甚至是资策会主管寄给他的电子邮件。高虹安至今拿不出能翻案的正式文件。 我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应该拿出正式的一些文件来告诉选民，说清楚、讲明白。 机关单位都是用全程电子公文在核准。但是到高委员这里就都变成 email 联络。 面对蓝绿猛攻，高虹安迟迟未正面回应，而政治评论员也分析，信件上提到的关键人物恐怕都会面临司法调查。 他提出电子邮件，他一定会拿给检察官，那检察官就要查问当年是怎么样。对，你可能是便宜行事，也就是说你可以让他按照正常程序走，你不走，其他的人有牵扯，你没有。 就变成特权了。 争议一波又一波，现在还有律师爆料，2015年10月1号有一笔专利申请资料，说高虹安是发明人之一，但申请人却不是资策会，反而是科智企业负责人。而他质疑，根据专利法，员工在工作时期发明、专利权和专利申请都应该属于雇主。换句话说，高虹安在资策会任职期间的发明应该属于资策会。高虹安不止博士论文争议未解，兼职风暴滚雪球，更让他一个头两个大。 好，选前的变化真的是很多哈。我们来看友台的最新民调，沈慧虹他的支持度哈，从23%三个月的时间哈，23%到27%增加了4%。哎，原本国民党提林根人的时候，很多人说林根人蛮稳的，没有想到呢，他的支持度到选前一个月掉了6%。民众党高虹安越打越红，增加了有8%之多。好，那么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哈。但是呢，高虹安有几个问题始终没有解释清楚。第一个就是说，他是新竹市的党部主委，那么他所支持的这个候选人有蛮多的问题，目前为止他没有办法说清楚。第二个，有关科智股票的部分，国民党奋力求生，俨然被丢包，继续努力参选的林根人说了哈，高虹安小姐，你这个科智股票，你是不是取得时间要说清楚呢？他取得时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哈？他在资策会任职最后一天取得了第二笔，一个月之后，科智被鸿海的子公司收购了。所以林根人说，大家很好奇哈，这个他先是说你的这个。你到底有没有兼职的事情？你没有用电子公文来核准，你直接拿 email 当证据，说不清楚，讲不明白。你股票取得的时间很巧合，你也不愿意回应。所以呢，目前打这个科智的事情，对高虹安是不是无敌金刚附体？我打什么就是忘什么。资策会在说哈，高虹安，其实你呢不只是这个拿了我的出差费，好，拿了我的薪水去念了博士班，你还拿了创业基金。一般拿了创业基金应该要离职创业的哈，你拿了创业基金没有离职创业，你还持续待到找好富士康的工作才离职。你去富士康跟郭台铭谈了之后，还建议郭台铭说科智不错，所以之后科智也被郭台铭当这个并购了。这种种的问题，我真的想要请问一下高虹安，就是越打越旺。 我觉得他的旺好倒不是因为他真的旺了起来了，他的旺是因为林根人越来越差了。就说气保这件事情在新竹已经在发生了啦，那这个发生不只是新竹这边的人在处理啊，这个发生是全国民党人在协助这件事情嘛，包括蒋万安也动不动要挺一下高虹安，包括朱立伦，包括你看到整个国民党人 现在还有卢秀燕的十指紧扣， 对啊，所以就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所以高虹安并不是因为越被打哦，人家说越挫越勇那一种啊，不是，他是因为那个他越被打。然后国民党越去气作，这有点怪，通常那个气保都是对手在操作，就是国民党自己在气操作气保，把林根人气掉，然后保高虹安。那这已经发生，所以越打高虹安之所以越旺，不是因为他被火烧的越旺，是因为越打高虹安，国民党其他人急了，然后就要放弃林根人了，因为觉得这个沈慧虹起来了。所以他们已经太明显，就完全不演了嘛。 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啊！这次到底选人是选一个 Kimoji 还是选一个能做事的人哈？现在我是有点困惑了哈。高虹安团队成员涉及酒驾、涉及贿选争议很多，哎，这个高虹安好像一副跟他没有关系哈。陈慧虹叫他说呢，你用人不当是没有办法升任市长的。除了这个议题之外呢，现在开始网友号召说要冲高虹安的论文下载量哈。我们在录影之前呢，制作人特别去 download 了一下，哇！下载他论文的已经达到了有100万了哈，有100万之多了哈，说这样是可以提升资策会的赔偿金，所以网络上针对这个议题是蛮热的哦。另外呢，这个朱学恒他说，你打高虹安等于是跟所有的工程师为敌哈，到底有没有？有工程师说并没有，不要瞎掰好吗？我们竹科理工男全部被形容成是痴汉的意思吗？啊，就是在网络上拉嘞。但是到底选人是不是选一种感觉呢？ 理工男可能会难过了，因为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整个新竹市的选情哈， 刚刚开始林根仁出来选的时候，其实国民党认为他是会赢的。如果他认为不会赢，朱立伦不会跟高雄这个新竹市议会妥协，就如期他们推出了。否则你看桃园为什么不听市议会的，只有新竹听，他当时认为林根仁会赢，可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当时在新竹市他们的选战不是三个人互打，是两个人一起打一个人，就是讨厌民进党，他们打就是讨厌民进党。所以现在高虹安他成功的拿到了讨厌民进党的这个领导者，那个林根仁几乎被边缘掉了，因为只要讨厌民进党他就可以拿到选票。所以他打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他的竞争对手不是沈慧虹，他的竞争对手是林根仁。我如果可以打民进党打得越凶，然后高虹安现在更聪明，他完全不用花本钱，为什么？他没有打，他都是被打，他都是被打，被打得越凶，他只要用一招声东击西。你跟我讲论文，我跟你讲下载，你跟我讲这个兼职，我跟你说我没拿薪水，然后你说你真的有兼职吗？我告诉你，执行长兼的比我还多。他是用这种方式，就是科批上升啊，就跟科批上升一样，他不要去跟你正面回应，他不要跟你去就事论事，他就跟你声东击西，张冠李戴。科批不是这样吗？所以说大家失算了。但是现在国民党心里想，就算失算也要错到底，怎么办？至少不要让民进党当选，所以才会蒋万安啊、卢秀燕啊都跟高虹安示好。为什么？他怕万一一打高虹安，高虹安没选上，林根仁没选上，最后沈慧虹选上了。这是国民党现在内心的想法与做法。那当然对于林根仁来讲，我告诉大家，林根仁心里就觉得这个党还真是无情啊。 再来看看南投，南投呢这个最新的民调哈，其实民心思变的，但是很奇妙的是呢，这个国民党的提名者看起来还是有领先的态势，这到底怎么回事？民心想要变，但是呢这个投票又没有办法控制吗？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手，一定要看到蓝的才投吗？这是在南投。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 VC 啊，为什么？因为现任的县长不断的发碗帮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提名人嘛，发到最近呢，发了还另外呢，这个发到被检方侦办哈，我们一起来看 VCR。 输啊输啊输啊！ 支持者低头狂滑手机，不忘举手高呼动算。台前正中央是国民党南投县长候选人许淑华，一旁的林明珍举办130场马拉松式的卸任感恩说明会，10月24号进到原乡部落。拿到宣传品，乡亲开心与县长林明珍合照。台前其实还有一大箱，这让民进党南投县议员候选人曾从凯、沈素贞再度质疑。 这个碗的价值，我们在网络上查，299，这是草屯9月30号在草屯的场次。仁爱乡呢，当天10月24号，我在这边检举的时候，他们可能有听到风声，所以没有挂布条，但是呢，现场一样有发送泡面碗， 一直拼命的在捡起，主要是他们的民调低啊，用这种捡起的方式要谋求出名度。 曾从凯指称，感恩说明会上送的宣导品皆由卫生计划等不同局处编列经费采购，场地则是由民政处负责，判检调彻查严办。 这一些采购物品到底后来流向何处，放在哪一场座谈会去使用？剪掉必须要查清楚。 蔡正营呢，不仅仅是选战，也不是选举的需求。如果呢，他们在利用这种不实的谣言，我们会在法律上采取这种一罪一告的原则，会提出告诉。 曾从凯、沈素贞再度到南投地点提供新市镇，与南投县府与许淑华阵营为了泡面碗再度交锋。 好，再来看看南投的部分哈，这个民进党团这个指控。许淑华的背后是黑金集团，许淑华说对手是波波安吗？黔驴技穷了吗？打我什么黑金集团呢？好，民进党打的是说许淑华家族曾经经营八大行业，包括他的父亲呢，在担任南投市代表会主席的时候呢，曾经经营香港李荣广场，那个许淑华曾一起相关贪污案以证人身份来应讯，好等等的这些指控，甚至说你的招待所为什么要选举，现在消失了，临时把它这个弄起来了，是不是有状况呢？指控蛮多的哦，在南投到底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要连线集集镇长陈继恒，继恒你在线上。 我在线上。 你们打这个黑金是波啊吗？民进党黔驴技穷吗？还是真的有所本？ 我们真的是有所本哈。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这个八大行业的部分，其实经营八大行业本身哈，并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为什么他们家族经营八大行业会被爆出来呢？那当然就在他们经营的过程之中呢，有一些不是很漂亮的事情，包括贿赂警察以及枪击。那在民国73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在草庐镇经营凤苑酒家，然后因为然后酒客他爸爸拿白朗宁手枪，他就朝着酒客的肚子直接给他打了一枪。 所以其实许淑华是说的哈，许淑华他的回应是说呢，八大行业是合法的，请民进党不要有职业歧视。你的意思说重点不是职业歧视，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涉及了使用黑枪。 对，没有错哈。我们知道八大行业当然是有它存在的一个市场需求哈，那也是有正派经营的业者，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哈，包括他们香港李荣院的事情为什么会被人家爆出来，就是因为他们贿赂警察。那凤苑酒家的事情为什么会被爆出来，就是因为他爸爸直接朝着酒客的肚子开了一枪，也曾经教唆五个小弟到当时现任的分园乡民代表闯入他的民宅里面然后砍了人家24刀重伤害真的是一个狠角色啊。 好，可是许淑华说法说这是长辈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啊，你们为什么要套到他头上呢？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贿赂警察的这一间那个香港李荣院呢，许淑华本人在这边投资了150万并且担任总会计那这个可能就是跟他本身有关系了吧，因为这间李荣院贿赂警察然后他在这边担任这个总会计而且就是他爸爸的这些裙带关系他才有今天的这个政坛的地位，也是因为他爸爸的裙带关系，所以说之前都没有人敢监督他们家包括永兴企图厂的事情就这么刚好主嫌又是他爸爸多次恐吓许财的一个共犯然后主嫌的老婆就这么刚好是他自己的执行秘书，然后这个永兴企图厂现场的这个把风的人员就这么刚好是他的弟弟，那然后许淑华还说跟他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在挑战南投人的智慧。 所以你现在问的是说，你现在问的你也希望许淑华能够回答并且告诉所有南投县选民的是，他的家族涉及这么多起事件之后，如果他当选了南投县长要如何避免，对不对？ 对，不只是家族了，因为我们当然知道爸爸不是他选的，可是他的家务有关系是他自己所选择的，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他的竞选副主委林坤毅那包括我们的现任的副议长潘义全，他的团队，然后他的交友的关系江青良，他自己的交友关系，他选择的竞选干部，大家也都是蛮大部分的比例是黑影闯闯的所以说许淑华他在这样的一个家族跟交友的关系下面他就任县长之后要怎么让南投县的人民可以安心可以放心，他在所有的县政上面都可以秉公处理，而不是说会被他的这些亲朋好友所左右我相信这个是所有的南投人最担心也最关心的部分。 你觉得他说清楚了吗？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他每次都是用提告或者是其他的那个闪避的方式来做一个相关的回应对，那我觉得选情告急了应该就是他自己的啦。 现在这个有之前有份民调说南投县民是过50%觉得心要换党换人做看看的，真的有这样的氛围吗？ 没有错真的有这样子的氛围因为以前就像我讲了，其实大家不敢监督他们家也不敢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台面讲但是这一次我个人还有一些那个有志之士我们算是豁出去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一次国民党 豁出去了。你有没有穿防弹背心？ 我是没有啦，但是为了因为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除了南投市的居民之外其他乡镇的居民其实对于许淑华他的交友关系跟他的家世背景不是非常的清楚，那我们觉得我们有这个义务让大家更加的清楚，让他们在知道知情的情形之下来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说在目前的表面上面来做出这个判断，这样子才是民主的真理，才是对南投县最好的。 好的，我们谢谢纪恒这个吉吉镇长来连线说鼓起勇气这个绝清要来说清楚许淑华看起来是长得漂漂亮亮的他没有讲这一段背景可能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嘛。那么同时这个林明真也很认真帮许淑华辅选等他卸任卸任的人要办感恩餐会，我看范老师我嘛很少看到卸任孩子办感恩餐会发的是300块的礼物啦发完检方侦办之后他说他不能再发了不然他就要变张宽恒了范老师。 办130场的感恩座谈会，真的在全台湾大概从来没有过啊。 这个漂亮的收尾，有没有？ 而且南投的服务员非常广大哈，一天办两场啊。那他现在大概已经是处于待退状态了哈。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距离真正12月25号新的县长就职，实际上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子好像已经无心于县政了啊，开始要这个为自己可能未来，我现在可能未来可能还想再选立委吧，因为我不相信这个林明珍就这样子就从此告别政坛的，他可能还有他的企图，就是两年后啊，他那个立委选举，所以他已经在布庄了嘛，已经在布局了嘛。然后送了这个碗，那个泡面碗啊，现在已经被人家检举了，不送了，表示怎么样？不是有问题嘛？钱从哪里来？他说他是自己筹的哦，但是真的如此吗？还是用了其他县府、其他各个单、各个局处把钱挤出来？所以这个要交代清楚，那检调应该去查嘛。如果是真的是公帑的话，那很糟糕，你是滥用公帑。好，那如果是自己的钱，那请问你是人家捐赠的还是怎么样？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你今天拿这个你别人捐给你或怎么样？到底他是真的捐赠还是某种的利益交换啊？大家，我觉得，因为其实这几年看到南投真的是这个独立王国啊，在台湾是都是这个针插不透、水泼不进啊。那长期来自国民党长期执政，这种利益派系政治利益交换已经是非常这个频频出现啊，不只是南投了，我们看到很多地方花莲也是如此嘛。傅昆萁跟他太太两个人轮流当县长，所以说真的，我真的必须要讲台湾，为什么刚讲过有五成的人希望快看看？因为这几年也有很多南投有些外来的移民，因为我们知道台中地区的房价很贵，现在南投到台中很方便，所以有很多人呢也在南投买房子。他们当然希望能够有一些新的气象嘛，就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家也希望这个苗栗有没有可能出现翻转？长期来也是国民党长期执政，也是派系利益交换。那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整个政治就当然风气是非常不好的。就我们都很希望，就是说长期这个国民党执政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转机？我们看到这次南投或许有那个机会，另外苗栗也是沙哈都也是有这个机会。那我们期待我们的政治能够更加的亲民，我们的民主能够更加 的 落实。 可是这个林明真的逻辑，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哈。他说他感恩会不再发完了哈，不然他会像他是讲错话，其实他说不然他会像严宽恒一样被打压。所以严宽恒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受害者的意思吗？ 他们是 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 不是他们同样的嘛？你那严宽恒在当地也是长期在中热选区长期扎根家族政治大打真蓝工，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做法也是很类似嘛。例如包公共工程，然后透过工程，然后达到某种的这个利益的输送。那这个东西真的难怪地方很难进步，只有这些执政的人哇，这个越来越这个家财万贯了，对吧？那是受了人民而富了这些政治人物，所以我真的觉得难怪他会觉得把自己跟严宽恒相比。我相信林明珍也是很同情严宽恒嘛，被罢免掉，然后后来要参选的这个立委又失败这个家族政治从此不保，因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政治文化是相同的。 那个蔡培慧他确实慢慢这个民调拉上来的趋势吗？ 有追上来。 追上来吗？ 有。 所以这次南投有机会吗？民进党？ 我觉得有点机会了，真的是有点机会，因为培慧自己走了好多好多的路， 他在地深耕算一段时间。 然后最主要大家对于国民党执政太久有点 厌， 有点厌。 可是许淑华人缘。